你好，我是刘超。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文件系统。项目成果要归档，我们就要使用档案库。咱们前面啊，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规划了会议室管理系统，这样呢，多个项目执行的时候，隔离性就可以得到保证了。但是呢，会议室里面保存那些资料都是暂时的，一旦项目结束，会议室呢就会被回收，会议室里面的资料呢就都丢了。那有一些资料啊，我们其实是希望项目结束以后才能保存的。那这就是需要一个和项目的生命周期没有关系的一个地方，可以永久保存，并且呢，空间也需要比会议室要大很多。那要知道，这些资料可都是咱们公司的财富，要执行多个项目才能积累下来的，是公司的竞争力的保证。那么它呢，需要有一个地方归档，这样呢，需要我们有一个存放资料的档案库，在操作系统中呢，就是文件系统。那我们应该如何规划一个文件系统这么个档案库呢？对于运行的进程来说啊，内存啊就像一个纸箱子，它仅仅是一个缓存数据的一个地方，而且空间很有限。如果说我们想要进程结束以后，这些数据还能够保存下来，那就不能放在内存里面，应该保存在一个外部存储里面。啊，就像这个图书馆这种地方，它不仅空间大，而且能够永久保存。我们最常见的外部存储啊，就是硬盘。数据就是以文件的形式保存在硬盘上的。为了管理这些文件，我们就需要规划这个文件系统应该考虑哪些点。我们觉得第一点，这个文件系统啊，一定要有严格的组织形式，使得文件能够以块儿为单位进行存储。这就有点像我们在图书馆里面，我们啊会放这个一排一排的书架，然后呢把这些书架分成一个一个的小格子。那有的项目呢，存放的资料多的时候呢，那一个格子放不下，那么就需要多个格子来存放。那这个区域呢，我们称为这个原始资料的一个库存区。第二点，这个文件系统里面也要有索引区，用于方便查找一个文件它分成多个块究竟放在什么样的位置。这就好比什么图书馆书实在是太多了，为了方便查找，我们要专门设置一排书架，里面会清清楚楚地写着，哎，这个资料它放在了哪个架子的哪个格子上，这样我们找资料的时候就不用跑遍整个档案库，那么在这个架子上找到了以后，就直奔目标书架就可以了。那第三点呢，就是在这文件系统里面，有的文件呢是热点文件，它经常要被读取和写入，那么在文件系统里面呢应该有缓存层。这就相当于咱们在图书馆里面，大家意没意识到其实是有一个叫热门图书区啊，这里边的书啊都是一些畅销书，或者是呢常常被借了还的那些书。那因为借还的次数比较多，那就没必要每个人还了以后啊，我要把它放到那个遥远的货架上去。我们呢应该专门开辟一个区域去放那些借还频次比较高的图书，这样啊借还的效率就会提高。那第四点，文件应该以文件夹的形式组织起来，这样非常方便管理和查询。就像在图书馆里面，你可以给这些资料分门别类啊，比如说这里挂一块牌子，这是计算机类，那么挂一块牌子叫文学类、历史类等等，这样你也容易管理，那么项目借阅的时候呢，也只需要去某个类别里面找呢就可以了。那在文件系统里面啊，每个文件啊它都有一个名字，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根据名字去访问文件。那文件名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文本，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在起名字的时候啊，就会经常起冲突，就像我们给不同的人呢起名字也会冲突啊，是一样的。那么如果我们想把这么多的文件有序的组织起来，我们就需要把它变成一个叫做目录或者文件夹这样一个结构。这样呢，一个文件夹里面可以包含文件夹，也可以包含文件，就形成了就像下面这个图一样的一个树形的结构。那么我们可以将不同的用户的文件呢放在不同的用户目录下，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避免了这个命名冲突的一个问题。就像下面的图一样啊，不同的用户呢会放在不同的目录下面。那么虽然呢这里边有很多的文件都叫文件一，是因为它在不同的目录下面啊，所以呢就不会存在任何问题。有了目录以后，我们需要定位一个文件的时候，就需要区分它到底是绝对路径啊 ，the absolute path， 还是相对路径啊 ，relative path。那所谓的绝对路径呢，就是从根目录开始一直到当前的文件啊，就比如说斜线根目录、斜线用户 A 目录、斜线目录一、斜线文件二啊，这就是一个绝对路径。那么通过 CD 呢，可以改变当前的路径啊，比如说 CD 斜线根目录、斜线用户 A 目录，那么这时候呢，当前目录啊就在用户 A 目录啊这里下面。 那么刚才那个文件的相对路径呢，就变成了点儿斜线目录一斜线文件二。那第五点， Linux 内核啊，要在自己的内存里面维护一套数据结构，用来保存哪些文件啊被进程打开了，被哪些进程使用了。这就好比啊，咱们图书馆也是要有一个图书管理系统的，对吧？我们要记录哪些书被谁借了，借了多长时间，什么时候该还啊，等等这些信息。好了，这样下来，这个文件系统啊，应该分的这几个部分是不是就比较容易理解？如果呢，你没有理解，也不用死记硬背，只要按照一个正常的逻辑呢，去思考就可以了。接下来的章节里面，我们就要围绕这五个点展开进行分析。首先啊，我们先来看文件系统的一个相关的命令行。在 Linux 命令那一节啊，我们学了一些简单的文件操作的命令。这里呢，我们再来学几个常用的。首先是叫格式化。也就是说，我们拿到一块盘，我们希望通过命令把它组织成为一定格式的文件系统啊，这么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买了一个硬盘或者买了一个 U 盘，我们插进去以后说，哎，你要先格式化它才能放文件，哎，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咱们使用 Windows 的时候啊，我们常用的格式化的格式啊叫 NTFS， 在 Linux 里面呢也有它的文件系统的格式，比如常用的叫 EXT3 或者 EXT4。当一个 Linux 系统啊，它插入了一块没有格式化的硬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命令 fdisk-l 来查看这些格式化的和没有格式化的分区啊，就像下面显示的一样。这里边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从这个输出结果可以看出 VDA 啊这块盘大小是 21.5G， 它是格式化了的。那么它里边有一个分区叫做 devvda1。那么 VDC 呢，这块盘的大小是 107.4G。那它是没有格式化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命令叫 makefs.ext3 啊，或者 makefs.ext4 进行格式化啊。比如说这个 makefs.ext4 斜线 dev 斜线 vdc 啊，就是进行格式化了。执行完这个命令以后啊， vdc 啊会建立一个分区，这个分区呢就被格式化为 ext4 的文件系统的那么一个格式。至于格式是里面是如何组织的，这个我们下一节呢仔细讲。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将整块盘格式化成一个分区，而是格式化成多个分区。下面这个命令行啊，可以启动一个交互式的一个程序，就是 fdisk 斜线 dev 啊 vdc。 在这个交互程序中里面啊，你可以输入 p 啊，就是 print， 它来打印啊当前有几个分区啊，如果没有分过啊，这个列表应该是空的。接下来啊，你可以输入 n 啊，就是 new 啊，去新建一个分区。它会让你选择你到底是创建主分区 primary 还是扩展分区 extend。 我们一般都会创建主分区，所以说一般会输入 p。 接下来呢，它会让你输入分区号，如果说原来没有分过区，那一般会从1开始，你可以直接回车使用默认值就可以了啊。接下来呢，你可以一路选默认值，直到让你指定这个分区到底应该多大啊。这里面会写着通过加 size m或者加 size k 啊，指定这个分区的大小。默认值呢，就是整块磁盘都用上。那么你可以输入加5620兆，那分配一个 5G 的分区。那这个时候呢，你再输入 p print 啊，就能够看到新创建的这个分区了。然后输 w write， 那就是将这个分区的修改写入硬盘。分区之后呢，那就会出现啊 vdc1VDC2 啊等等多个分区。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通过 makefs ext3 斜线 dev 斜线 VDC1 将第一个分区格式化为 ext3， 然后呢可以通过 makefs ext4 斜线 dev VDC2 将第二个分区格式化为 ext4。 那格式化以后的硬盘呢，需要挂载到某个目录下面才能作为普通的文件系统进行访问，就是使用下面这个命令叫 mount。比如上面这个命令就是将文件系统挂载到斜线根目录斜线用户 A 目录斜线目录一啊这个目录下面。一旦挂过去啊，这个按照上面这个图里面斜线根目录斜线用户 A 目录斜线目录一这个目录下面，原来那个文件一和文件二就再也看不到了，就换成了 VDC1 这个硬盘里面的文件系统的根目录了。那有了挂载呢，就会有卸载。卸载呢就会使用 unmount 这么一个命令。前面啊我们讲过，这个 Linux 里面啊一切都是文件。那么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文件呢？ 我们可以通过 ls-l 结果的第一位可以看出来。如果是个横线，它就是个普通文件；如果是个 d， 它就是个文件夹啊。这两个我们前面都看过了。如果 c， 它叫做字符设备文件，这个啊我们在设备那一节会讲。如果是 b 啊，就是 block， 叫块设备文件，这个我们在设备那一节也讲。s 啊，表示套接字 socket 文件，这个我们在网络那一节会讲啊。l 叫符号链接，也就是软链接，那么它是通过名字指向另外一个文件，比如说下面的代码 instance 啊，这个文件就指向了斜线 wa 斜线 lab 斜线 cloud 斜线 instance 啊，这个文件。软链接的机制啊，我们呢在这一章里面呢会讲。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文件系统的相关的系统调用。看完了命令行，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如何使用系统调用来操作文件。我们先来看一个完整的例子，这个例子啊，你直接拷贝到代码里面就可以编译和运行。这里面啊，这个我们使用系统调用 open 的时候就会打开一个文件，打开文件以后呢，操作系统会创建一系列的数据结构来表示这个被打开的文件。在下一节啊，我们就会看到这一些。为了能够找到这些数据结构，在进程中呢，我们会为这个打开的文件分配一个叫做文件描述符 FD， 叫 file descriptor 这么一个东西。文件描述符它就是用来区分一个进程打开的多个文件的，它的作用域啊就在当前这个进程里面，出了当前进程啊，这个文件描述符就没有意义了。 open 函数啊返回的 fd 必须要记录好，因为后边我们对于这个文件的所有操作都要靠这个 fd 了，包括最后我们要关闭这个文件。在 open 函数里面啊会有一些参数，比如说 o 下划线 create 表示如果文件不存在我们就创建一个， o 下划线啊 read write 表示呢要打开，既可以读也可以写。O trunk 表示打开文件以后，那么将文件的长度呢截断为零。接下来啊，在这个代码里面，我们 write 呢就用于写入数据。第一个参数呢就是我们说的文件描述符，第二个参数呢就是要写入的数据我们存放那个位置，第三个参数呢就是表示希望写入的字节数，返回值会表示我们已经成功写入的了字节数。lseek 呢用于重新定位读写的位置。第一个参数还是文件描述符，第二个参数就是希望重新定位的那个位置，第三个参数就是 seek side， 表示啊起始位置呢为文件头。那第二个参数和第三个参数合起来啊，就表示将读写的位置从文件头开始零的位置啊，也即从头开始读写。 read 呢用于读取数据啊，第一个呢还是文件描述符，第二个参数就是读取来的数据应该指向的那个空间，第三个参数呢是希望读取的字节数，返回值就是成功读取的字节数，最后呢是会调 close 去关闭这个文件。那么对于命令行来说呢，可以通过 ls 得到文件的属性。那如果我们通过代码可怎么办啊？我们啊有下面三个函数可以返回与打开文件描述符相关的文件状态信息，这个信息啊会写到一个叫 struct state 这么一个 buffer 的一个结构里面啊，有下面这个有 state fstate 和 lstate。这个函数 state 和 lstate 呢，它返回的是通过文件名查找状态信息。这两个的区别在于 state 呢没有处理字符链接，也就是软链接的能力啊。如果说一个文件它是一个软链接，那么 state 呢会返回它指向的文件的这个属性，而 lstate 呢返回的呢就是这个软链接它的一个内容。 fstate 呢它是通过文件描述符来获取文件对应的属性。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如何使用系统调用列出一个文件架下面的所有的文件以及文件的属性。这个代码呢你可以把它拷贝出来直接运行就可以了。 opendr 它函数呢会打开一个目录名所对应的目录流，并且返回指向这个目录流的一个指针，那个流呢会定位在这个第一个条目。 readdr 呢就是通过这个 dr 流里面啊读取一个项目，返回呢是一个指针，指向的是一个啊，这个 dr entry 啊，这么一个结构体，并且呢流呢会自动指向下一个条目。如果说呢已经是最后一个条目了，那就会返回 no。 close dr 呢啊，它会关闭 dr 所指向的那个目录流。到这里呢，你应该呢既会使用系统调用操作文件了，也会使用系统调用操作目录了。下一节我们再来看这个在内核里面到底是怎么实现的。这一节啊，我们对文件系统主要的功能有了一个总体的印象，我们通过下面这张图来梳理一下。在文件系统上啊，需要维护文件一个严格的格式， 那要通过 MakeFS EXT4 命令了来格式化为严格的这个格式。每一个硬盘上保存的文件都要有一个索引来维护这个文件的数据块都保存在哪里。文件往往是通过文件夹组织起来的，可以方便用户使用。为了能够很快的读写文件，那么内存里面会分配一块空间作为缓存，将一些数据块会放在这个缓存里面。在内核里面也有一整套的数据结构来表示这个打开的文件。在用户态呢，对于每个打开的文件都有一个文件描述符，然后呢通过它来进行各种各样文件相关的系统调用来操作这个文件描述符。最后啊，给你留到课堂练习题，请你试着将一块空闲的磁盘分成两块，并且安装不同的文件系统，然后呢进行挂载。这个啊，可是 Linux 运维人员经常做的一件事情。欢迎你留言或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